心想象，心比心的更浪发一样，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，任何困难，我有一个可以信任对象，我有一个投奔方向。心相撞，像被施了个魔法一样，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，爱意完全被融化。无论身在何方，遇到任何困难，我有一个可以信任对象。 心情，我曾有过几回，也许是被人伤了心，也许是无人可了解。现在的你，我想一定很疲惫。人生际遇就像酒，有的苦，有的烈。的滋味，你我早晚要体会。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，也许那眼角还有泪。现在的你，让我陪你喝一杯。朋友，朋友，就让我一起像流水，把那往事。我在摇撞着昨天的伤悲，请你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是，你是不是觉得累？这

当然他超人迷，一笑泪花绵绵密，看到美兰就想到你，美兰美兰美兰，我爱你，你想让他超人迷，一笑泪花绵绵密，看到美兰就想到你，我要永远的爱护你。因为美兰有气息，我要永远的伴着你，一生一世在一起。美兰，美兰，美兰，我爱你，你像兰花招人迷，一笑梅花绵绵密，看到美兰就想到你。生今世要在一起，美兰美兰美兰，我爱你，你像兰花招人迷，一笑梅花绵绵密，看到美兰就想到你，看到美兰就想到你。 都相信，说得好听，说得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。为了爱情，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，闭上眼睛，这个梦多美丽，让它继续。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，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，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，我却爱得太用力。说得好听，说得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。为了爱情，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，闭上眼睛，这个梦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贴心关怀，一零三三，天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

情的哀愁。阳光下看似缤纷的花朵盛开好几了，亲爱的你不该回头，那个声太多错跟着唱着听着心痛，于是用泪变成寄托。亲爱的你也不放手，别期待我们只是想多唱吧，就算爱过 偷偷窃笑，看来你真把我当成一切。

渐渐停止在台风席卷来的夜。我向你关上海口，先为你一尘不波，等最后千年后万年后，爱痛都依旧，地球的老人海口穿不到爱的码头，我握的手还尽头，道别后我想泪的要流。 海口字典没入过，别人早就看英雄，我把爱意当明月，明月为你盼望的钟，默默占住你泪眼，世界会慢慢看见，若只把麦去东边，就那情侣的我不会一见太深，通常都结局是在冰暖乱再重写，这一间一直在台风席卷来的夜。我向你跨下海口，先为你一尘不波，等最后千年后万年后，爱痛都依旧，地球的老人海口穿不到爱人码头，我握的手还紧头，道别后我想泪都要流。

江水里，谁不曾听见黄河中 他汹涌在暴毙。 老地东方有一条龙，他的名字就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，他们全都是。 Taiwan, they came just a girl and a homeboy. No money, no job, no speak, no English. Nobody gonna give them the time of day in the city so lonely. They don't let them, they're not a straight to graduate. We're honest and far from you, just to consummate a marriage underground. We'll never left the side, keep the children proud. Raise your voices high, love will never die, never die. 光面前宁静的一个夜，我们全家人到了纽约。 夜夜夜，火压烧不尽在心间，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，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。 别人土地上我成长，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。 3D 奖金提高了，8月26号起，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，返奖比例更高，投注方式更多，奖金更高。福彩3D，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。世界因为1033，我来到 Radio。 这暧昧的黑夜，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，让时间让我能了解，寻找另一种体贴，出口在天亮以前，我就要穿过那条街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是你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眼光能坚定一些，就不会在乎那一切。

让我越来越疲惫，不再对自己敷衍，梦值得实现，寻找一个我要的起点。处处在意我，越害怕伤害我，我感觉越难受。你不懂，我没你想象脆弱。热情结束以后，冷静开始以后，时间开始怂恿，却深爱的人飞起。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，不爱我请离开我，勇敢祝福一切，找到幸福一切，我会耐心等候。 真的残酷吗？我